第十三集，偷窥狂。 怎么了？ 有人偷窥女厕所。喂，是不是你啊？ 我刚从男厕所出来，不是我呀，怎么能说是我呢？你们， 我看见那个人的衣服是深色的，皮肤也不白。 真的不是我，我 不是他。我刚从教室跑出来，就看见他从男厕所出来，他也是听见叫声才跑出来看情况的。 你说不是就不是啊，那他也有可能是偷看完立刻跑进男厕所了。女厕所男厕所离得这么近。 对了，我刚刚在走廊看见一个男生跑过去，也是深色衣服。 安宁，我们知道不是你，但你就确定跑走那个人不是他呀？ 不是我呀，怎么可能是我呢？哎呦，你们太欺负人了。安宁，你都不相信我？ 我信，我真的觉得不是他。 安宁，咱们都是学法的，得讲证据吧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不是他？ 那也不能排除跑掉那个人的嫌疑啊。 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人。 对不起，安宁，我们虽然确信不是你，但是不敢确信你会不会为了帮朋友开脱编出一个嫌疑犯来。没有证据，我们现在谁的话也不信。 他话没说完，忽然一愣，抬头看向安宁身后，两个女生都看了过去。安宁和小胖纳闷地回头，看见从楼梯上走上来的秦威航。他的出现让现在这个剑拔弩张的局面稍微缓和了一分。 你是来拿手机的吧？ 嗯，在你那儿吗？ 在教室里。 知道了。 秦威航拐进了教室，在课桌上看到自己的手机，有点没弄懂，为什么安宁就把他这么大喇喇地放在课桌上，自己却离开了。拿了手机从教室出来，走廊尽头那四人还傻站着。原本不想过问，但看到这诡异的一幕，安宁手里还拿着扫帚，也正看着他，似乎是遇到了什么突发状况，他到底还是停了下来。 怎么了？ 有人偷窥女厕所，就在刚才。我看见一个男的深色衣服从女厕所跑出去了。 两个女生比之前更激烈地控诉起来，说有人跑到女厕所里偷窥。四个人不知不觉就朝秦威航这边靠过来。秦威航被四人围在中央，听完显然也有点惊讶，眼睛像猫一样撑了一下，随即皱起了眉。 看见是谁了吗？ 不知道啊。 你们干嘛都看我呀？秦威航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 反正是个穿深色衣服的男生，我们只能确定不是安宁。 没有证据先别下定论，那个人偷窥肯定不是第一次，应该还会再犯的。 小胖感动得不得了，红着眼圈看着秦威航。秦威航没有回应他的目光。那天安宁和秦威航一起下了楼，小胖心情低落，一个人先走了。安宁看着他沮丧的背影，也有些不好受。快走到第一食堂的时候，秦威航突然说话了。 我的手机。 啊？什么？ 你还在想这件事啊？ 我真的看见那个偷窥狂了，虽然只看见一个背影，可是他们好像觉得我在给小胖开脱。当然了，我看见的那个背影也不一定就是偷窥的人，可是不管怎么看都是那个人更可疑吧。 我可能看见你说的那个人了。 你看见了？ 嗯，是不是穿着深灰色的衬衫？ 嗯， 他下楼的时候撞到我了。 所以你看见他的脸了？他是谁啊？ 我不认识。 好吧， 但下次看见我应该能认出来。 你记得他的长相吗？ 现在还记得，过一会儿你再问我可能就真不记得了。 不知怎么的，秦威航这样说了，安宁心里却有点堵堵的，心想， 我当时在楼梯上和你面对面打过照面，你都没记得我，为什么一眼就记住偷窥狂的脸？好不甘心啊。 小胖的清白可能都得靠你了。 没那么严重，他还只是被怀疑了。 这道理安宁也懂，也能理解女生们的心情，这事儿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糟心了。他们没看见那个逃跑的男生， 小胖又确实符合肤色深和深色衣服的描述。站在他们的角度，他们的确无法轻信任何人的话，但设身处地地替小胖想，这几天他得多憋屈啊，万一那个人揪不出来，是不是就等于这四年都得背这个锅了。 我在想，如果那个女生没瞄到那个偷窥狂，我手上又没拿着扫把的话，我是不是也会被怀疑？其实我确实没证据证明不是小胖，可是如果他也是听见女生的尖叫就冲出来的，那他其实也是出于好意吧。如果这样被冤枉，真的太可怜了。 不是的。 你怎么知道？ 直觉。 我还以为你接下来要化身柯南给我做推理呢。 他和我说话的感觉让我想起高中一个同学，我要是没想错的话，那应该不是的。 什么意思？有什么玄机吗？ 是有，你以后可能也会懂。 所以是我现在没资格懂的那种玄机吗？ 你既然都不懂，那就是还没到时候。 秦维航淡淡笑了笑，韩宁看着他的侧脸，这次的笑容不短促，莫名还有一丝温柔的余味，看得他胸口奇奇怪怪地砰了一下。也可能是因为今天秦维航穿得很温柔， oversize 的格纹衬衣挽到手肘的衬衣袖口也像折纸一样温柔，不再是那种酷酷的范儿。到食堂了，韩宁回过神来。 啊，你吃午饭了吗？要一起吗？ 秦维航见镜片后那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自己，似乎很是期待他的答复。他又想到了昨天晚上，眉梢抬了一下。 那也还是下次吧。 韩宁望着对方说完便潇洒离去的背影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什么叫那也还是下次啊？除了刚开学那段时间，安宁已经很久没上过校园论坛了。他对逛论坛一向没什么兴趣，感觉既浪费时间又没啥用处。但这两天有点担心小胖被当成偷窥者传开，登录校园网时就顺便去论坛上看了一圈。没想到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。校园论坛首页飘着一个讨论偷窥男的帖子，已经火了。他难得花了点时间把帖子看下来，发现不仅是法学院，文学院和外国语学院也发生过类似的偷窥事件。看来秦维航推测的不错，这个偷窥狂已经作案有一段时间了。发帖子的是法学院的女生，回帖的都是其他学院的女生。有一层说，还是你们法学院的妹子刚啊，敢当场怼，我们是真拿这些渣子没办法。和班上的男生说，他们还笑，都不当一回事。也不知道这偷窥犯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，恶心死了。外国语学院的女生也深受其扰，甚至查过监控，也查不出个所以然。每个学院的情况不尽相同，新楼的监控比较齐全，老教学楼就只有楼梯间和大门设了监控。法学院、文学院和外国语学院都是这样的情况，而且无论新楼旧楼，厕所附近反而是监控的盲区。发帖子的楼主虽然没有明说嫌疑犯就是小胖，但留言没几天就在坊间口口相传开了。法学院的女生联动其他学院的女生，将这件事闹得很大。因为这样的偷窥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，在整个 A 大乃至附近其他大学都由来已久，屡禁不止。女生们深受其害，但又毫无办法，这算是一次压抑已久的爆发了。虽然校园里看着比较平静，但网上已经全面涂版了。安宁发现连梁胜涵都刻意与小胖保持了距离。平常中午梁胜涵都是和小胖一起约去网吧的，这几天却都是梁胜涵一个人回寝室，在寝室里打游戏。安宁就知道这事儿不太妙了。